虽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这些人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东西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东西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 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我邝元孙， 我叶德宝， 关公灾难。 好，最後一節咧，我哋講下咩咧？ 講咩咧？ 講下六四啊！雖然過咗六四，咁、但係即係我哋都有去燭光集會啊！嚇、 啊， 有冇去啊，探長？ 我有、 啊，係， 但係就遲到少少。 我去啱啱入場嗰陣咧，就見到有啲或者混亂嘅，即係有啲記者啊，同埋有啲差人啊，咁樣就追住一班人咁樣嘅，跟住有好多人圍觀咁樣啦。咁咧應該就係啱啱咧，佢哋即係有啲即係所謂港獨派嘅人士咧，就搶完麥，咁跟住就應該係即係走翻出嚟嗰段時間嚟嘅。咁我就睇唔到搶麥嗰一幕啊，因為我就未入場。你入咗場好似係 我七點到咯，七點六點零到咯。 咁應該有目睹呢單嘢。 目唔到嗰陣時，我坐低咗，即係我喺第二個球場後面都睇唔曬。 但係有睇翻片段 咯。有，我睇翻蘋果有出㗎，同埋 show 嘅。突然間係知人，佢哋聲東擊西啊嘛，有班人另一邊就話要推冧電話入去啊嘛。 係。 又有一個就突擊衝上台搶麥，嗰個叫 Simon Sin 啊嘛，嗰個。 OK。 其實嗰個大家喺賽街嗰陣時咪反大媽嘅，佢都喺度在場㗎嗰個。係。 係 啊。 好得意咧，真係即 係。其實嗰班人係好得意嘅，因為事後咧，我都見到有啲民間就走去訪問翻佢。 係啊係啊。 咁咧扮乜都唔知，話係自己嘅，即係直頭好似嗰啲刺客咁樣咧，拉到佢咩都唔肯講嗰啲咧。 係。 咁於是乎咧，就佢但係乜都唔知咧，又話自己一個人嚟咧，但係佢嗰啲旗咧就同 一樣噶嘛。係咪個死眼仔有個死眼仔？ 穿曬崩喎，唔知點解好笑。 添啊！真係黑白無常咁樣，即係有佢又冇只腳咁樣。 係咯， 即係係咯。後來咧見到有一個團體咧，叫做本土唔知乜乜咁樣嘅，係即係好似嗰啲即係一個組織，就公開去呢、這個即係同佢哋切割咁樣嘅喎。 嗯，切割同邊個切割？衝上台， 衝上台一班喎，即係話佢哋係唔係代表即係？ 你不代表我咁樣， 唔係代表港獨啊分子啊咁樣。有個咁嘅團體，我唔記得咗叫本土乜乜咁樣 嘅。其實嗰班人咧，成日咧都話人哋唔代表佢嘅，甚至乎佢自己咧啲行動一齊咁樣，但係又話唔代表嗰、那個。 嗯。 有時佢唔係狗，又話自己係唔係狗咁樣嗰啲咧，即係同埋明明做緊狗嗰啲嘢，但係又唔認自己係狗，話自己好凍咁樣。係。咁都點算？即係所以咧，即係有所以有啲人成日話咧，探長唔知道，我梗係唔知啦，唔通走去聽你個台咩？係。咁啊，目測係咁就係咁噶啦，你都行幾多樣？ 喂，但係覺得今次單嘢係。即係嗰啲本土派嘅都好想切割，因為公關災難啊！呢單嘢係，同埋反而你衝完之後咧，我哋見到後屘啊，蔡子咪講同啲年輕人對話嘅，咪有個嗰個好似政關嗰個團體個女仔咧，咪上台即刻喊激動咧，反而令到即係留喺支聯會嗰啲人更加團結，即係更加堅定自己立場嚟做乜嘢啊嘛！ 又係喎，即係譬如我自己， 我記得呢啲係咪支聯會嘅鬼嚟㗎？調翻轉 應該唔會嘅，左家唔會做 嘅，唔會諗啲咁乸渣嘅嘢， 唔會啦。 咩？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我自己今年咧其實去嗰個動力是大了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有 即是因為見到之前有這麼多的討論也有這麼多的批評孫曉南啊，或者這麼多間大專院校的言論呢，都令我會想多了究竟其實過去是怎樣的呢，或者我在這個去這個六四集會燭光集會的時候那個心態是做什麼的呢，我是不是真的自己都在行禮如儀呢，又或者 是不是都覺得他們很形式化呢，樣各式各樣的即思考了很多因為我覺得喂，尤其是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一個氣氛之下，我覺得更加需要站出去還有呢，即一直在說就說這些即 去這個集會是沒有用的，即是沒有成效，所以不用去了，或者可以暫時放在一邊畫上句號等等諸如此類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去這個集會在那個過程裡面呢 即係咧，我頭先講過就即係會即係思考好多點解會去啦，同埋即係嗰個即係諗緊係咪會唔會因為成效而去嘅咧？ 係， 同埋我哋點樣去衡量個成效咧？咁樣呢一樣咁樣嘢咧，咁同埋即係啦，頭先講就話喺呢一個環境裏邊更加需要去，同埋咧覺得喂，其實香港同埋即係大陸嗰個政治，雖然我哋係好唔想理佢，但係喂，但個政治實際話你冇得唔理佢。因為佢真的影響緊你的生活，每人百五十個已經係啦。咁跟住係啦 ，Lancome 呢啲事件就好明顯係佢影響緊你啦。 任何都係啊， 係啦，所有嘢 即係你見到官都影響嘅，亦都有關係。 係啦，所以咧反而咧嗱，過往我真係去到即係一嗌口號咧，嗌到建設民主中國嗰陣咧，過往我即係前嗰幾年咧，我真係唔嗌嘅。即係我都覺得有啲戇 Q 嘅，但今年我嗌翻咯，係 啊， 係喎， 我都冇嗌。 唔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建設民主中國嘅意思咧，我都有兩個層面嘅。第一就係話，其實民主嘅中國，如果即係應該咁講，中國有民主呢樣嘢咧，我係覺得係一個係一個對於人本身對於人類啊，係一件好事咯。即係唔單止對香港對人類都係好事，或者對於中國嘅人，即係講緊。 不是，你細心想想，客觀地啊，不要那麼上心，其實真的不是的。因為他們有民主的中國呢，即首先有法治先，如果沒有法治而有民主的中國呢，就更大了。因為他們有一些價值觀是全部扭曲了嘛，民粹被他們執政就更大了。 但是反過來有民主才有法治，反過來他們有一個概念， 他們不行的，我想已經自爆了，和整個世界陪他死了。 但是 我都會係諗緊就係嗰種即係經過即係起碼你有一個起步，即係可能都係嘅，即係初期可能係大鑊嘅。但係我覺得喂，對於你即係你台灣都係啦，你行民主都要即係經過一段好長嘅時間先有得即係政局政治即係政黨嘅輪替啊咁樣咯。咁變咗，我覺得喂，你真係一定要有一個即係起步點嘅。咁所有人可能初初大鑊咁都冇計㗎啦。 咁點解唔建設法律嘅中國？ 或者法治中國？ 法治中國。 我估呢樣嘢係即係包含咗喺裏邊啦，即係我會咁睇啦。咁呢個第一個層面啦。第二個層面就係話，如果真係即係中國係應該咁講，呢個鄰近地方係好咗的話咧，佢就真係會影響。即係如果佢好咗。真係中國好，香港好啦，唔係講笑啦。即係佢唔再咁癲喪，唔會咁即係即係當然啦。依、這個我估即係回應翻頭先講嗰樣嘢，係需要時間嘅。即係唔係話即係嗰啲人民啊，嗰個質素咧係需要好長好長嘅時間先改變得到嚇。咁、所以咧，佢嘅好咧，可能短期內未必係香港嘅好嘅。咁但係我唯有諗長遠啦。咁、所以咧。即係諗多咗呢一類咁樣嘅嘢嘅時候咧，今年我都有嗌呢句嘢咯，就唔係話即係真係嗰種中華交，唔係純粹係一種即係覺得啊中國人應該要有民主嗰種，即係有少少唔同咯，我覺得。 但係我哋嘅諗法就係咧，即係我嗌到嗰啲黎必唔嗌啊， 係 我其實我嗌一兩年嘅應該， 係 即係第三年、第四年已經開始覺得行禮如其實嗰班反對支聯嗰班，我覺得佢大部分講嘢都啱嘅，但係問題就係嗰件事件啊。是人類文明的事嘛，即係由頭到尾我都係諗，我覺得喂呢件事咁離譜、咁扭曲人性嘅嘢，你做一出又唔夠膽認，兼夾咧打壓一啲同你翻案嘅人，即係覺得呢啲已經違反咗一個人類好大嘅罪孽啦。即係我每次行出嚟，我就諗住曬單，我就二十年前都係同我朋友都係咁講，我出嚟係為咗曬單，我俾你知道我哋好多人唔妥你，唔中意你咁樣做，令到出即係等你拆出咗國際之後咧，咁你啊識得收斂下，我都係諗住咁好卑微嘅，我冇諗住改變到中國嘅，咁但係我覺得講你關於咩建設民主中國咧，我覺得香港有咗民主嘅中國香港之後咧。就自然會影響到佢你不能夠香港都未有民主就影響到佢先，原因就是你是唯有即係等佢可能資爆，可能更加 係即係唯有 好唔公平。咁啊，見到香港呢個土地咁公平，即係發展得越嚟越好。 但係有少少雞同雞蛋嘅問題咯，即係你香港即係又喺一個咁樣嘅政權底下，佢又點會俾你真係有一個民主？ 唔係咁，就其實大家咧都幻想 八三一嗰啲咪就係。 我覺得大家幻想多咗啊，其實都即係建設民主中國，你真係你唔好話有冇力先啊，即係你有冇咁你咁嘅理想啱嘅，但係問題就係。我覺得你嘥了精力咧，就搞好自己香港先。我覺得係冇分歧嘅，大家都 冇衝突， 係啊。但係問題就係咧，你講大講到咁大，但係佢越嚟越強嘅時候，你不如將啲 focus 或者將啲資源就點樣抵抗好過啦。 因為 你不分裝行這樣說、因為當時大家壓錯住，即以為中國就是撲街了，對到兩刀就死了，是喂，但是真的沒有死到兼夠康復得很快嘛那你是不是計錯數先？你計錯數你就要認真地怎樣幫自己才可以逃得出他的魔爪的嘛、即如果你能夠即大家的意志是想著跟他切割的，即不是說港獨那種，即不要被他支配那麼多的，你行政比較自我一點獨立一點的、其實上面未必是這樣看的，未必是說一定要鉗死你的，是有些找開食那些覺得鉗住你易找食一點，拿錢就方便一點這樣的，即你本地的人都沒有這個意志的時候，你怎樣跟他抵抗呢？ 但我估計那個他一定會鉗制你那樣東西 很實質體現到的，就是831、佔領行動那些咯、佔領運動那些咯、就是說政改，我只是想要求那個特首選舉有這個公民提名這樣、他就已經落你 走了。但問題是我們被很多人出賣了嘛、你搞定了那些才已經很不同了、整件事，你譬如秃鹰這樣，他如果從來都沒有上去叫雞的、即沒有請他上去，沒有痛腳被人抓住的，咁佢咪唔會咁狠咯，做埋啲嘢，即係啲所有嘢都係我哋、我哋香港人係俾我哋自己人出賣，更加強於你係俾佢鉗制嘅。 咁我覺得會係講緊嗰個係目標與手段嘅分別啫。咁即係目標可能係都係叫做建設民主中國，但係手段咧，其實可能你要搞掂咗中間嗰堆嘢先，搞掂咗秃鹰，搞掂咗民建聯，搞掂咗工聯會，要搞掂呢扎人，你先至有機會。可以行到這一步， 但問題就是 你會被人覺得你齋講咯，真係、即係反而你實際行動的你有個綱領，做邊樣先邊樣後、你講個先後得㗎啦， 啱嘅。 咁嗰個意志你強啲嘅時候，我哋香港人先會團結㗎嘛、你唔使同佢切割㗎，喂。你講明你落實翻一國兩制啊，即係劉夢熊成日講嗰堆嘢咧，朗朗上口嗰啲，即係你做得到啊，一成啊，都唔似佢今日咁啊嘛。但問題你個 focus 嘅力同埋教育上，你都係冇正視嗰班出賣咗我哋嗰班人啊嘛。支聯會嘅角色 咁我係咯，都有啲批評係啱，即係會係講緊即係支聯會都依然係即係咁多年嚟都係流於口號式啦，即係冇一啲真係實質嘅綱領嘅。你話即係建設民主中國，譬如細良都有講噶，即係建設民主中國係點建設咧？你係咪即係走入去建設咧？你係咪走入去即係去同佢哋去即係組黨去同呢、這個即係同共產黨抗衡咧？或者點樣咧？即係你有一啲實質嘅行動。 我相信咧 ，Day One 支聯會係真係有咁嘅實質嘅行動，或者實質嘅諗法。 你黃色行動嗰啲都 係啦，其實佢係有能力嘅，所以嗰啲後生仔唔知頭唔知路咧。即係唔知道支聯會去幫你係做咗幾多嘢，你之所以有今日，你唔似澳門人，你唔似廣州人咁卑微，原因就係有支聯會呢班人幫咗你，即係嗰次佢嘅地位或者佢能夠做到嘅嘢，你真係同中共刮咗幾巴啊嘛！等下知道香港同澳門唔同啊嘛！咁你而家就調翻轉，就走去鏟人哋，即係我覺得呢樣就唔啱啦，後生仔，即係唔明呢個道理。 唔係啊，同埋即係我覺得即係我點講咧？後生仔所講嗰啲有時係幾硬意嘅，的確係，即係譬如話你嗰啲咩話歸公啊、保姆啊，係歸公保姆啊，即係話之前會係即係我哋就係 我哋嫖客去嗰啲， 係啦，我哋就係嫖客。咁我覺得呢啲咁樣嘅比喻就即係真係有啲 乜就錯啦，佢亦就係即係即係佢唔公道啊！你咁講，即係之前 所 建下嘅基石咧，即係你有你今日。即係能仲能夠可以暢所欲言，你唔好話冇即係曾經冇一個好大嘅效果。事實上，因為呢班人六四，我自己都係啦，我都23歲當年。喂，我都戇居居嘅咋，食嘢、溝女、玩音樂咁樣，咩都唔知嘅。對政治、對社會、對民生，我完全一竅不通。喂，就係因為六四之後啊，點解嗰啲人死都要跑出街呢？我先開始諗啫嘛。你唔好當呢啲嘢係零啊嘛，呢啲嘢係好重要。我今日坐上嚟，即係我不才啊。如果我入咗立法會啦，係咪？即係我都係嗰一代人走咗出嚟，我關心自己。你即係你香港人嘅地位，因此可以截住，唔使俾中國咁樣赤化咗啫嘛。澳門嗰啲入到立法會都講到粗口嘅、原因就係佢摸呢一陣人啊嘛。喂，你哋應該感激佢哋啊嘛。即係佢今日做嗰啲嘢，佢係老化，佢係唔合潮流啊。喂，咁但係每一個團體每一個人都係呢個過程噶嘛。咁你咪幫手咯，你自己開支旗都得㗎，你唔好即係黑錢咯。你專登走去個人哋個場黑錢黑咗幾年啦，大佬。 喂，我同意啦，即係我覺得。自己起即其實都是那個拆大台邏輯啫，即 係拆大台唔好叫人擺低音響先得㗎，音響真係唔係你㗎嘛。 同埋係喂你 即如果你有你的計劃，你有你的論述，你咪自己開個台咯，你咪動自己動你之期咯。最好笑就真係走去人哋個大台嗰度，即係仲要喺度講港獨啊咁樣，即係啲人都係咁講噶。喂，你要港獨，你梗係向 中聯辦， 中聯辦啦， 你再唔係深圳羅湖橋都得 㗎。唔係啊，你有乜理由向住即係支聯會講港獨㗎咧？呢個係十分搞笑 一 件事。 佢仲有個歪理就係話咧，嗰陣時佢哋請個夫子過去一論壇嗰邊啊嘛。我哋對夫子幾好啊，俾佢講呢啲論，俾佢講啲論述，用乜佢賣碟？你哋竟然督夫揾警察拉我哋咁嘅意思？喂，有唔少人即係 share 呢啲嘢嘅喎，佢真係咁諗嘅喎，佢哋督夫嘅支聯會。 督咩夫啊？ 啊！即係嗰個充完信來之後話佢交俾警察啊嘛，但其實唔係呢件事，其實唔係根本係警察問嗰個西蒙斯攞身份證 㗎。你其實你喺嗰陣時佔中嘅時候咧，佢不停咁製造啲謠言，不停咁煽動啲人，我哋睇住謠言嘅生產地方喺邊度我都知啦，喺正對面啫嘛。佢不停咁講啲假嘅出嚟，又話啲唔知咩差人喺嗰邊打人，又話咩嗰啲斗賊打人咁樣。有冇相先？而家人都有 iPhone， 有電話，點會影唔到嘅先？ 就影唔到 嘅啫。你冇證據。即係問題就係，年輕人咧覺得好爽啊嘛，佢寧願相信佢想信嘅事實。喂，拆大頭好爽啊嘛，我都有反叛嘅期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嘅傷害好大噶嘛，對成件事。咁我都係睇到化噶。喂，將來有你哋嘅，你哋後生仔。但我最興就係啲老嘢，將佢煽動啲後生仔散播謠言，令到後生仔跟咗你，而你嗰個 agenda 係咩呢？即係令到啲人散曬個 agenda， 邊個最開心咧？又嗰個輪咯，你散曬實有人開心㗎。喂，但係佢哋唔明就唔明㗎啦。即係我亦都體諒嗰啲後生嘅，即係比我後生好多難咁啊。 唔係，即係後生嗰種躁動咧，就係我首先想講嘅第二樣嘢，就係即係後生仔，尤其是經歷過雨傘之後咧，即係覺得冇成效嗰樣嘢，即係好心急啊。即係老實講，我哋都有啊。 其實大人傳俾佢嘅喎，睇醫生點解有特效藥嘅？你瞓兩日咪好翻咯。硬係要食藥嘅。咁香港人就係咁㗎嘛。呢個共業嚟嘅喎，即係我哋呢一代傳俾佢嘅，可能係都唔奇。 係咁，可能係啦。咁但係即係嗰種躁動，尤其是即係經過雨傘之後咧，會令到佢哋更加心急。 但係你哋去咗今年六四集會咧，有冇覺得今年特別唔同啲？會唔會話即係覺得之前會將佢哋嗰六四扣連到本土多啲啲咧？今年？ 我就冇 咩本土多啲話， 即係扣連翻本土呢樣嘢多啲，因為佢之前好似感覺上好似得啦嘛。 同埋有一樣嘢咧，即、就、係、是、有一個位咧，我又係聽到、聽到有啲扯火嘅，就係何俊仁上台講。 最尾嗰陣， 最尾嗰陣咧就話好 proud of 香港人，即係話我哋香港人咧可以咁樣走出嚟，去到即係啦，撐到今年27年啦。即係27年啦，咁樣啊，對香港人好自豪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唔應該攞嚟自豪嘅，其實 喂都做唔到自豪， 真係做政客就係咁噶啦。 喂，真係唔可以自豪嘅呢件事，我哋係唔會有想有第28年、第29年嘅六四 嗰集。即係呢樣我都細心諗過，因為以前咧 D18咧，我同長毛做過一集節目，我就問長毛：，你成日都話對香港人好有信心，但係次次都係俾香港人鬧嘅喎，次次香港人都係出賣你嘅喎，即係嗰啲某啲香港人以前撐你嗰啲。跟住話， 而家包圍佢添。 佢話我喺個麥度，我梗係要咁講啦。我必定要相信㗎。如果唔係咧，真係相信我嗰啲人咧，就好難受㗎。咁滿唔滿意咧？你呢個解釋？ 即係變咗，其實係一個演繹嚟嘅， 演繹嚟嘅， 即係講都係要咁講。 係因為仲依然仲有好多人好支持噶嘛。 但我都唔即係講都唔應該咁講喎。 係嘛？ 係啊，即係你點可以話？ 咁大長毛下次都係咁講，好似而家真係少咗。 係咯， 我點醒啊佢？ 而係即係你點可以用一個自豪？即係你自豪嗰個層面，你可能話係即係覺得香港人有呢種份堅持，你覺得係好俾香港人感動到，我覺得 OK。 可能係翻書仔 但係你覺得咁樣係啊何俊仁，我唔知啦。 叫中大，係咯，港大 係咯， 唔係翻書仔。 咁但係即係你講到係因為我哋可以喂一路25、26、27年咁樣一路去到而家去紀念六四，喂而好自豪咧，我就真係覺得我真係自豪唔落咯，我真係唔想有咁多年都未解決嘅呢件事。 呢樣就對後生嚟講講嚟好硬耳咯，亦 所以係我呢個 你都 我 都係後生 啊，我都好硬耳啊！嗰晚去到嗰個位，我都同我老婆講話，喂真係唔應該咁講。咁但係佢仲要講完中文又講英文喎，就好自豪，跟住好 proud of you 咁樣。 唉，我真的覺得，喂，點解咁嘅咧？ 即係呢個文化咧， 我真係有啲頂。 即係實在追唔到個潮流。 係， 因為而家真係其實水深火熱，兼夾你隨時都死得，你仲講呢啲嘢？ 係， 即係你冇釋出一個危機感，仲令到覺得大家幸福，我哋能夠繼續自由。係 啦， 即係死到臨頭咧，仲要咁講嘅。係，即係你又要睇一個法律的傳說嗰啲戲咯，即係俾人拉入集中營，佢都唔想個女。好恐懼， 係啦，即係 佢 咧 講得意係啦， 以為係玩， 即係我諗係有少少咁嘅被迫害咧。咁你又睇原唔原諒佢咧？如果你覺得自己入緊集中營， 我覺得如果我哋係講 冇力啦， 唔係啊，佢冇力啫。但係如果我哋講緊一個集中營，我哋想。我哋要反台嘛，我想反台嘅時候，我哋就應該係令到大家都不滿，就唔好你係一個老豆，令到所有人都覺得係玩嘅一個遊戲，好開心嘻哈。 但係嗰個細路女受唔到喎。 但係而家唔係一個細路啊嘛，我哋全部都係啲細路嚟啊嘛，大佬。咁你喺度咁樣講，你應該係令到我哋更加憤怒，更加覺得喂唔公平，有乜理由去到27年，喂人哋啊？利物浦嗰個單希斯堡慘案都搞掂咗啦， 係 咪？ 咁咪就係咯，即係我哋以前嗰個 jingle， 我幾時都覺得係我喺我心中， 係 即係香港人點解唔憤怒嘅咧？ 係咯， 點解唔自豪咧？ 係咯，即係點解自豪？我真係講唔出自豪呢下。 你話不自豪啊？ 唔係，你話我咁自豪啊？ 唔係，係我想問你話不自豪，因為我覺得好自豪。點解你覺得唔自豪？ 係，我即係佢嘅 係啦，佢嘅演繹。咁我哋你話不憤怒咧，即係呢句都有嚟自靈感嚟蔡英文嘅。 係啊， 蔡英文就你話又不憤，唔係你話咩？ 唔係蔡英文，嗰個係 蔡英文。 唔係啊，嗰個 龍應台。 龍應台啊 ，sorry， 噏錯咗。其實香港人應該很憤怒，我經常都問到我牙血都出賣，但我覺得香港人真的不懂得憤怒， 因為還未死，即是未見棺材， 即是還有飯吃， 是啊， 你還可以靠大陸吃屎，是啊， 就是這樣，他成功之處就是2003年給那些自由行李，你可以剛才我最初第一次說了，即是吃屎吃慣了，大爺在後面而方便， 我一說吃屎我就立刻被人 like， 是吧？ 因為大把人在吃屎，算了，我都是一個演繹而已，那就是真心的，那你 like 都沒辦法了，不要 緊要啦， 不要緊要當然不要緊要，即是我其實很多人都經常說我很緊張的 like， 其實我一點都不緊張，只不過是一個 indicator， 即是你會知道別人是怎麼想，即是你發生這樣，譬如我可能慘了某些人，無端端 like 了，喂，我就知道你怎麼想，即是我不要不停地研究社會究竟啲人諗法係點，我先至可以，我希望 update 啲啦。咁呢要觀察嘅。咁但係事實上，好多人透過個節目都係同你出氣嘅啫，真係。你叫佢行出嚟，佢真係唔行嘅。 又或者 你叫佢憤怒，佢又唔憤怒嘅。又好笑啊！你講嘢根本就唔好笑。 咁你有時講嘢真係幾好笑。 我其實我唔係想你好笑啊，大佬，我只不過我 客觀效果啊嘛。 但係我要嚟管理我情緒，我要用呢個演繹方法，令到自己唔會癲，因為我真係會癲嗰種人嚟嘅。我家族可能係有呢種， 即係有呢種 有呢種血嘅，真係 情緒病。 係啊，即係好少好少嘢又好憤怒啊，即係嗰種咯。 係。所以所以我答翻你個問題，我真係完全唔覺得佢有啲咩扣連翻阿本土嘅。唯一就我覺得佢即係譬如話 introduce 有幾個後生人上台講，跟住講翻即係後生仔一啲另類啲嘅觀點，即係比起之前嘅一啲大專嘅即係學生會。咁嗰啲我欣賞。 即係蔡志強嗰 part 啊嘛。 係啊，即係嗰 part 我欣賞嘅。咁即係我覺得喂，真係事實上。嗰幾個即係出嚟講嗰啲，即係你話廣大生也好，樹人生也好，或者佢哋嘅即係學生會，真係唔喂，你哋 claim 自己係代表一整代佢哋嘅年輕人，我覺得有啲誇張啊，大佬。我 哋唔係代議噶嘛， 唔係咯，有乜可能係得一種 feel point 嘅？咁所以我覺得有一啲嘅另外嘅年輕人上台， 唔係即係我覺得好事。我覺得咧，佢即係除咗代唔代表性嗰樣嘢咧，即係我覺得佢有樣講得好好嘅。就是说我在这里我是向着不同的更加多的人去宣泄我不妥这个政权或者我觉得六四应该平反但你在那里学生会都是一个小圈子 我又是喎、 哦、是不是即我其实我的想法都很相近的即是我都之前我出了一个 status 出了一张图呢我就说我宁愿向国际层面那里喊一声不要一党专政好过你在围村里面好叻都冇用嘅，你講嘢幾叻都冇用嘅，即係講嘢手舞足蹈啊，成班人講哇勁啊勁啊勁啊，我拜你啊， 不好意思，你在圍村嘛，你還要搞散整個 party 喎，仲要。 喂，又係喎，因為昨晚咧又又咁啱巧又撞到一啲舊嘅同學啦，咁樣佢哋話咧。他們都接近啲學界嘅，都有啲係教書嘅朋友咁樣啦。佢話咧，譬如話而家，譬如港大學生會咁樣個莊咧，得六個人嘅啫，原來得六個幹事嘅啫，因為正常嚟講有十二三個嘅應該。咁但係佢話咧，其實而家會肯上莊或者考慮上莊嘅咧，都係傾向係呢一類比較即係可能心急啊，或者比較。 或者有訂開本土向啊咁嗰啲係 啦，本土向嗰啲咁樣嘅嚇，咁係似乎係。係呢一類嘅即係喜好嘅人先會上莊，咁所以變咗咧咁多間院校嗰啲莊都夠都係咁樣啦。 所以又唔抵可憐喎。 所以就你頭先講個小圈子就的確又有一個咁樣嘅即係情況， 咪所以 發生緊。 所以咪就係話咯，即係令我最無力嘅感覺咧，就係即係其實好多人咧都係食花生嘅態度，樣樣嘢最好唔好自己蝕底，你嘥時間出嚟上莊都係蝕底嘅嘛。好多人認為打幾哇晚晚都要打幾忙啊。喂，咁你呢樣嘢咪你自己將你嘅未來交咗呢啲人手上咯？咁所以我又睇到化，我又要嚟平衡自己啊！即係將來就係你哋都後生嘅，你哋係食屎咪你自己嘅事咯。即係我差唔多死啦，即係出年可能都死。咁即係我講，即係激死啊，大佬！即係你咪自己掌握咯，到時先後悔都係一種態度嚟嘅。 即係正所謂他朝君體也相同， 你同佢點講咧，說服唔到佢嘅。即係我而家做嘢，我翻工嗰度咧，即係嗰啲唔係我同事，人哋嘅同事。咁我成日同啲細路傾偈啊，有講有講有笑，互相請食嘢啊。咁同佢傾開呢啲嘢咧， 少女啦，好明顯係少女， 唔係少男嚟嘅，冇少女嗰度。咁咧跟住咧，我同佢講，佢答唔到我咧，即係跟唔上啊，甚至乎佢哋冇解釋唔到。即係我唔係我講嘢叻啊，因為實我亦都有即係留意啲時事。他哋都是答一句的，次次都是答一句，你由得我啦。咁我真的被他點化了，我真的由得你的，因為未來是你哋噶嘛。 喂，同埋咧，我覺得即係而家呢一種咁嘅社會氣氛，同埋即係社交媒體或者社交網絡啊，呢啲咁樣嘅嘢咧，慢慢去到咧，就其實咧，人與人嘅溝通咧。其實都不是在溝通，不是一種意見交互，純粹表態，跟住就睇下鬥大聲，我贏到你，贏到就行咗去噶啦，唔會試圖去溝通咧，有冇得溝通？ 我真係好溝通噶，不停咁樣， 但 係 人哋 溝到 唔俾你溝啊嘛，人哋唔受溝啊嘛。 哇！你知唔知啊？老嘢都唔夠我嚟啊！我公司有個老嘢專登坐埋，因為我做緊嘢，執緊相嗰陣，拎啲相俾我睇，哇！個仔神學畢業。幾位畢業，哇！個個牧師都話好突出，呢個細路好突出，喺度炫耀啦。我已經，哦，真係恭喜你啊，咁樣。跟住咧，講翻咧，佢話講講下咧，佢話你而家啲生意好唔好啊？我話有時鬥到政治都唔方我好嘢噶。跟住話係啊，你呢啲啊唔好搞啊，唔好搞咁多啊，只好唔知講講下咧，講緊我話你教會有兄弟姐妹小黃昏嗰啲，你知唔害緊你噶？佢話唔係，人各有志啫，唔係人各有志啊。佢投嘅票影響到你嘅生活啊，而佢用教徒嗰個身份資料撞騙困咗你哋投嘅票，而佢撳一啲嘢出嚟，例如海難甜調查嗰啲嘢，全部都係有你份噶，你唔好放過佢啊！跟住有覆個電話先， 閃咗去， 就係咁樣啦。 就係 老就有老，亂有亂，佢唔想溝通，想炫耀，即係想同你分享喜悦啊個嘴咁。但我講開教會嗰啲，我話其實蘇錦良嗰啲又點咧？好聲好氣，佢哋好似唔知，因為佢哋有佢哋諗法嘅。 林鄭啊嗰啲， 係啦，冇錯啦。我話嗰啲咪基督徒，你知咩叫法利賽人啦？我梗係知啦，呢啲咪法利賽人咯，口口聲聲話自己教到啦，跟住 moonwalk 咯。 系， 即系我已经好由慢，即系零至一百，我就需要十五分钟噶啦。但系佢都 moonwalk 咯，选择 佢都唔系 moonwalk， 即撇添啦。佢系 moonwalk 嘅，平，因为时间关系 嘅。 咁即系开始唔讲个仔咧，开始讲翻，即系就系咁样啦。 嗯， 即系你，即系你仲包容，你仲投票俾佢喎。小黄昏系佢嘅选区， 系。 咁问你死未啊？你话老嘅又咁，乱嘅又咁。 系咯，即系其实都系一种唔沟通唔到嘅一种状态啊！呢个真系唔愿意沟通，只系互相表态，又或者系一。 但我想沟通啊嘛，都唔得啊嘛。 但人哋唔受沟啊嘛。 系啊，冇错啊。即系我都系。即係名不虛傳的了，我都是講道理開始的，即係佢自己嗱，通常啲人咧，佢自己講出一啲社會嘅唔公平，因為成日啲嘢啲嘢越嚟越貴啊，點樣啲租又貴，誒啱啦，你講呢啲，我又射入嚟啊，點知佢都係 跟住就 爆咗， 一時間接受唔到咁 啊， 唉，所以咧，但係咧。 但是呢這個要什麼啦，就是幫你平衡一下心理啦，因為呢我們的 page 那裡撈鬆那裡很多聽眾都好，因為哇看到是哇探長探長探長呢、是很高興很熱烈的，那 來聽我還沒得 Stay true 是探長節 目都是的，都是 講鬼故 是吧，其實講鬼故呢要唞唞的，因為邊有即是很多時候都沒什麼鬼故講， 是是是， 還有經常有些人揶揄我呢，因為講鬼故都沒有鬼的，咁邊有咁多鬼啊？咁啊，儘量啦。 鬼故係即係招來啫，即係未必係撞鬼噶嘛。 係啦，咁啊慢慢變咗音樂響。係啦。咁同埋我個 Facebook Live 咧，星期四晚嘅，有興趣就 like 我 page 先啦。咁啊，我其實我見到周老闆其實莫名興奮嘅。 係點解？ 好似隊咗草咁嘅，即係其實我自己做一個人做一個節目咧，即係我冇黃師傅嗰種。嗰種誒一個人都可以擔到， 一黨專政 咁我盡量，咁我盡量，咁唔知點解即係耐冇見，好興奮。係 喎，係喎，係喎。 咁變咗咧，即係喺呢個節目，我又可能生猛少少嘅。咁我盡量自己節目都試下啦。 的確啦，係啦，因為有個聽眾都有講嘅話，見到我哋兩個咧，即係都。他話係啦，元神歸位啦，周老闆拍阿探長真係零舍唔妥，咁都係嘅。 靈華臘腸咁樣，兩條臘腸一孖，係 就係咁樣啦。咁啊，所以 多謝你啊，繼續分享啊。 係啦，多謝你，係啦，大家去聽下 Stay Ship 啦。咁啊，睇下有時間你又過嚟幫下拖咁樣啦。 你叫我實嚟㗎，係嘛？我證明咗俾你睇啦，即係我呢啲我實幫拖㗎嘛。 咁又係，係咯。 我哋因為好多聽眾咧中意食花生咧，成日都話你同阿細娘唔妥啊，即係成日都想等啲嘢發生嘅喎，我驚同周老闆唔妥啦，咁樣，即係第一時間一定咁估啊，咁難又唔即係難怪大家咁估嘅，因為成個網台界 冇錯係啦，就係咁樣不斷咁樣細胞分裂咁樣， 冇錯啦，沒有不分裂的本錢，但係有時分裂。未必是因為咁樣嘅，未必一定嗌交嘅。 同埋係啦，即係甚至乎有時好似人社咁樣分裂咗，係會合得翻埋。 合翻埋咩？真係。 咁佢而家 佢選舉係啊， 選舉係啊，協調啫係嘛。咁雷爾行動乜咩 雷雷動啊，雷動升立係嘛？ 嗰個都係幾個都一齊合，即係走埋一齊。 嗰個就係合， 即 係唔到啊。 唔係而家有個雷動咩話？另外 嗰個唔係嘅， 雷動升立啊。 係所謂聰明選民嗰批嘢嚟嘅，即係已經係忘記咗㗎啦。雷動嗰度就係合到啊，真係。 咁人社係咪已經咩啦？決定 嗱，你諗下人社本來係社係一嚿嘢嚟㗎嘛，咁但係因為某人。教主咁樣，跟住就分裂咗啦。 應該變翻橙色，我覺得。 係啊，咁所以但係而家佢再加佢第二隻，呢兩個咪可以合翻埋。 佢兩個孤兒仔強堅強嘅嘢， 係啦， 即係俾人扇到攤攤腰，你仲唔醒目咩？真係。 咁所以我有時幾即係幾欣慰嘅，見到人性咁樣合翻埋。 即係誒女咩生性啊？ 係啦， 女兒生性病， 生性病 冇咁安慰。我哋都安慰嘅，見到咁樣。 好安慰㗎都。 不過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佢點解能夠合併呢，都係因為中間有個老嘢走咗添。 冇錯，就係咁講。 唔係，另外一個老嘢啊。 哦， 係啊。因為另外一個老嘢又喺度搞㗎嘛，其實。 哦。 即係嗰啲其中黃色嗰飯咧，唔爭氣㗎嘛。我同你推哥都揶揄佢哋啦，啲老嘢成日都俾佢點，你唔覺得有問題嘅咩？而家先覺得有問題，太遲啦，三年啦，又俾佢玩咗。 三年又三年。 係咯，咁都好啊，都咁安慰嘅，老探咁安慰。好啦，時間夠啦， 差唔多啦。 有機會即係你有啲咩江湖九級咧，我一定嚟嘅。如果話得嘅話， 係係好啊， 不如探咗先啦。 好啦，喂，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好， 好啦，多謝，拜拜。 拜拜。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